谭老汉买蛋和炭，谭家谭老汉挑担到担摊，买了半担担，挑担到炭摊，买了半担炭，满担是担炭，老汉忙回赶。回家炒蛋饭，进门跨门槛，脚下绊一绊，跌了谭老汉，破了半担担，翻了半担炭，脏了木门槛，老汉看一看，急得满头汗，连说怎么办？蛋炭完了蛋，老汉怎吃蛋炒饭？